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谁创造了科技的辉煌？谁书写了人类的传奇？谁将人类送入太空时代？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升空，让人类文明史掀开崭新一页。它引发的美苏太空竞赛弘扬了太空探索的激情，在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世界因此而改变。1957年10月2日，苏联政府做出了一个历史性决定。1957年10月4日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人造卫星是一个球体，它的直径有 58.5 厘米，重量 83.6 千克，设计寿命3个月。它由壳体、仪器设备和天线组成，内装化学电池、无线电信号发射器和温度调节系统。1957年10月4日的19点28分34秒，一声巨响震耳欲聋，一团令人目眩的烈焰从火箭底部喷吐而出，声浪和气流翻卷起棕褐色的烟云。只见卫星号运载火箭徐徐离开发射台，直刺夜空，不到10秒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火箭起飞116.38秒，助推火箭分离294.6秒，第二级火箭发动机关闭，卫星以每秒7.9千米的第一宇宙速度脱离地球引力。314.5秒，第二级火箭抛弃，斯普特尼克一号从火箭上分离，顺利进入太空轨道，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造天体。当星舰分离成功的消息传来，卫星总设计师吉洪拉沃夫竟有些不敢相信，他暗暗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我们真的成功了？因为这样的梦，吉洪拉沃夫已做过多次，火箭总设计师克罗廖夫明亮的大眼睛也迷茫起来。这个时候，克柳奇测控站的工程师鲍里索夫中尉第一个听到从无线电接收器里传来的嘟嘟嘟声。第24分钟， 卫星在223千米的地球表面高度，以 7.78 千米的第一宇宙速度由西向东围绕地球轨道飞行。一个流星般的亮点每天环绕地球约15圈，划过天际时向地球上吃惊的听众发出嘟嘟嘟的声音。虽然它很微弱，却是第一个来自地球外的天音。信号一直持续至1957年的10月26日，因为电池耗尽而中断。斯普特尼克一号卫星运行在近地点215千米，远地点939千米，倾角 65.1 度的轨道上，环绕地球一周的时间为 96.7 分钟。它的科学任务包括测量200至500千米高度的大气密度、电离层电子密度、温度、压力、磁场、紫外线和 X 射线等数据。斯普特尼克一号的俄语意思是最简单的卫星一，为纪念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来斯普特尼克一号命名为人造地球卫星一号，简称卫星一号。卫星一号在太空共运行了92天，绕地球飞行约1440圈，飞行了6000万千米。1958年1月4日，卫星一号失去动力，重返大气层烧毁。尽管卫星一号其貌不扬，只会发出嘟嘟嘟声，却宣告了人类进入太空时代。从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到2013年底，世界各国共发射了7472个航天器，其中6707个成功了。目前环绕地球飞行的共有1000多颗各类卫星，其中500多颗属于美国，俄罗斯名列第二，欧洲第三，中国第四，日本名列第五，印度第六。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小狗莱伊卡是第一个环绕地球飞行的地球生物，它首次证明了地球生物在失重状态下仍可以生存，不但为设计制造宇宙飞船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未来的载人飞行铺平了道路，所以历史意义十分重大。一只西伯利亚混血小狗在莫斯科大街上流浪，突然一辆汽车停下来，一个人把他抱上汽车。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苏联火箭总设计师、苏联宇航之父科罗廖夫。科罗廖夫还为这只小狗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莱伊卡，用中国话说就是小卷毛。苏联宇航之父带走莱伊卡干什么呢？原来，为了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苏联准备将一只狗送往太空轨道。莱伊卡才2岁，聪明、顽皮、漂亮。当时苏联一共有10只太空狗完成了全部太空训练科目，莱伊卡就是其中之一。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星城宇航员训练中心，成为了第一批动物宇航员。当时为了人类登上太空，要先进行动物太空试验。由于狗的血液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与人类很相近， 通过对他们进行太空试验，可以为载人飞船的生命保障系统设计提供重要的依据。最后，莱卡被选中了，成为载人太空飞行的开路先锋。1957年11月3日，苏联第二颗人造卫星“卫星二号”发射，莱卡被装进密封舱。这个密封舱固定在火箭的头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仪表、生命维持系统和保温层。正对莱卡的还有一只摄像头。密封舱里有机关限制莱卡的站立、坐躺等动作。由于没有任何窗户，当密封舱温度超过15度时，电风扇会启动给莱卡凉爽。飞行前，科学家在莱卡的身体表面和皮下安置了感应器，监测他的呼吸、心跳、血压和动作。进入太空后，监测数据会自动传回地面。苏联最后宣布，卫星二号发射成功。莱卡环绕地球一圈的时间为 103.7 分钟，它完成了全部实验任务，没有不适反应。在失重状态下，莱卡照样进食、饮水、吠叫。按照计划，莱卡一直活到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的1957年11月7日。莱卡是第一个环绕地球飞行的地球生物，人类从它的身上获得了大量航天生理和医学信息。1958年4月14日，卫星二号在太空中飞行162天，环绕地球2570圈之后坠入大气层烧毁，莱卡的遗体也随之火化。50多年过去了，莱卡仍然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太空狗。在俄罗斯一座缅怀苏联已故宇航员的纪念碑前，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向莱卡献花，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当我们看到人类飞上太空，登上月球，大家别忘了一只曾在街头流浪的小狗，它的名字叫莱卡。傲慢与偏见会妨碍科学的进步。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让美国简直像又遭遇了一次太空珍珠港事件。而探险者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不仅让美国挽回了面子，它更大的贡献是让美国进入了航天时代。美国发射人造卫星的设想由来已久，但道路十分曲折。早在1945年，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等就致力于卫星发射研究。当时，美国在火箭、电子、空气动力等领域取得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成果。看来第一个发射人造卫星十拿九稳。1955年7月1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早于苏联做出发射卫星的决定。于是，全世界都知道美国将第一个发射卫星。美国十分轻视苏联，所以对苏联发射卫星的秘密不屑一顾，不相信科技水平远不如己的对手。美国国防部甚至规定，陆军负责研制中程导弹，空军负责研制洲际导弹。而发射卫星由吃饱了饭没事干的海军负责。先锋号火箭是美国海军开发的一种三级火箭，全长 21.95 米，最大直径 1.14 米，推力很小。1957年12月6日，先锋号火箭矗立在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台上，准备发射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先锋一号。 此卫星呈圆形，重 1.36 千克，直径15厘米，有5根天线。谁知道先锋号火箭起飞一秒钟后，离开地面还不到2米，发动机的推力就开始下降。转眼间，便一头栽倒在发射台上爆炸了。只见它慢慢的倾倒、爆炸、横摔到地面上。卫星落在离发射台不远的地方，孤独地发出吱吱吱的声音，就好像一只老鼠被踩了一脚。3分钟后，这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先锋号发射失败后，美国政府再也无话可说，只得允许冯·布劳恩用丘比特火箭发射探险者一号卫星。此卫星是带锥头的圆柱体，质量 13.97 千克，其中科研仪器 8.3 千克，设计寿命111天。1958年2月1日10点48分16秒，丘比特火箭载着探险者一号从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起飞。火箭晃晃悠悠地飞向太空，让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紧张到极点。他觉得从火箭点火到卫星入轨的8分钟比8年还长。冯·布劳恩告诉陆军部长布鲁克，如果卫星进入轨道，它将在106分钟后通过加利福尼亚海岸上空，圣迭戈接收站会在12点41分收到卫星信号。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就差一分钟了。喷气推进实验室主任皮克林博士打电话问圣迭戈接收站收到卫星信号没有，对方的回答是没有。正41分时，皮克林又问收到卫星信号没有，结果还是没有。一分钟过去了，2分钟过去了，皮克林开始有些不耐烦。现在收到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先生，怎么搞的？皮克林对着话筒发火，究竟为什么收不到，笨蛋？陆军部长布鲁克也沉不住气了，他问冯·布劳恩，这是怎么回事？将军们也纷纷提出问题，卫星确实飞上天了吗？卫星是不是飞到别的地方去了？冯·布劳恩也感到奇怪，但说不出所以然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在这时，皮克林高叫，收到了，他们收到了。冯·布劳恩看看手表和墙上的钟，摇摇头说，哎，迟了8分钟，真有意思。后来冯·布劳恩才知道，卫星飞得高了一点，环绕地球的飞行时间就长了一些，所以地面收到信号就迟了。就这样，苏联卫星上天119天后，美国终于将另一颗小月亮也挂到天上。从此，人类探索宇宙、角逐太空的历史拉开了序幕。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 范登堡空军基地濒临美国西海岸，地理位置优越，有利于向南发射极轨道、向西发射高倾角轨道的军事卫星和洲际导弹。它的航天发射次数居全美之首。美国的军事卫星、间谍卫星 和洲际导弹大都从这里飞上太空，因此它还有一个恐怖的名字，太空杀手。范登堡空军基地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县隆波克西北约15千米，距洛杉矶约240千米。1958年10月4日，为纪念前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美国空军将原库克空军基地重新命名为范登堡空军基地。范登堡空军基地是美国最重要的军用航天发射基地，这里戒备森严，连只苍蝇也飞不进去，哪怕是美国国家宇航局的专家到此执行发射任务，也必须在规定的颜色线条内活动。专家们在规定的食堂吃饭，对面有美国大兵盯着，上卫生间也有影子跟着，并在门外站岗放哨。安全绝密是军事基地最重要的任务。1958年12月16日，范登堡空军基地第一次发射雷神弹道导弹。1959年1月21日，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极地轨道卫星，也是美国第一颗军事卫星发现者号，从此开始了军事卫星发射。范登堡空军基地主要发射各种军用卫星和洲际导弹，还用于洲际导弹试验、武器系统作战试验、太空武器飞行试验。到2012年底，共有1918个航天器和弹道导弹从范登堡空军基地升空。这些军事卫星覆盖地球的绝大部分地区，执行导航定位、气象预报、军事通信、军事测量、照相侦察、电子侦察、导弹预警等军事任务。在范登堡空军基地内，有一个著名的秘密机关，美国空军教育与训练司令部第381训练大队。该大队负责为美国太空部队训练洲际导弹发射、太空发射和太空飞行的人才，并为洲际导弹、太空监视、导弹预警、太空运输、卫星指挥与控制的操作员提供训练。1972年，范登堡空军基地被选为美国西海岸航天飞机发射和降落点。1985年，范登堡空军基地改建成一座航天飞机降落机场，跑道长4573米、宽60米，成为美国第二座航天飞机发射场。原先造价超40亿美元的航天飞机发射场，包括载人轨道实验室、巨大的移动服务塔、固体火箭助推器发射的火焰导管、液态氢和液态氧储存罐、有效载荷准备、发射塔的逃生系统、灭火消防系统、移山填海区等大量基础设施和设备，如今都被遗弃。他一直静静地等待航天飞机的到来，但航天飞机从来没有来过，也永远不会来了。2010年4月22日以来，美国空军号称比核弹更威猛的 X-37B 空天飞机，都是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在范登堡空军基地的跑道着陆。现在从太空到地球，范登堡空军基地雄心勃勃。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